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338集，登山爱好者。冬至在膝盖上垫了一层毛巾，再度把笔记打开，翻到上次没看完的那一页。 10月10日，东南亚，很可能有人正在酝酿一个与魔物有关的阴谋。10月11日，冬至可能中降头了。通过注入长手剑的神魂，我看到一个男人的形体，想要通过梦境入侵他的身体。那应该是尚未成型的魔物，但魔气远比之前接触过的还要强。10月13日，申城国际会议，原本我不必去，但我主动提出过去一趟。10月15日，吴炳添有些着急了，他提出直接去日本杀了阴雨鸠彦。阴雨的来历还没有查清楚，我不赞同贸然行事。10月16日，又吵起来。我不否认吴炳添的看法有一定道理，除掉阴雨的确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，但对方不可能没有设防，也许他正等着我们送上门去。10月22日，冬至的问题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，但我突然发现之前的愤怒在此刻已经不是问题，只要他能好好活着。 冬至发现与自己有关的记载到这里就终结了，后面龙身没有再添上新的内容，直到出发之前与宗灵的那一番对话才被龙身记录下来。 也许在那个时候，师父就已经知道这本笔记可能会被我看见。 虽然感情有付出不能用深浅来比较，但在没有看见这本笔记之前，冬至也曾想过龙身接受他的表白是否有当时自己生死未卜、时间所剩不多的因素。但在读完了笔记之后，他心中已经再无疑问了。冬至手里捧着这本笔记，就像捧着一颗沉甸甸的心。雨不知何时停了，车重新上路，但路况不太好，师傅开得很慢。柳四见他把笔记合上收起，就问：“ 不看了？ 看完了， 我们必须下车步行了。” 冬至也发现了，前面的路泥泞不堪，而且很险，车根本开不下去了。两人告别司机，下车前行。此地离纳棱格勒峡谷已经不远，不过因为此地本来就不是开放的景区，也基本没有人烟，路非常崎岖难走，需要上到半山再斜着下去。换作普通人估计得走上几天几夜，但冬至跟柳四毕竟是修行者，两人把大半的行李都留在车上，只带了水和干粮，轻装赶路，很快就爬到了半山腰。但恐怖多变的天气再度袭来，这回不是倾盆大雨了，而是拳头大小的冰雹。头顶的乌云凝结成团，冰雹一个接一个的砸下来，俩人赶紧把羽绒服后面的帽子拉上，但冰雹隔着衣物砸在身上也是很要命，他们不得不寻找上面有突出岩石的地方稍作休息。结果这一找就碰到两个过来进行野外探险的年轻人，这两个人是业余登山爱好者，专门趁休假期间过来找刺激。本来这一带已经被封锁，不允许任何人出入，但昆仑山脉实在过于广阔，这两个人不知怎么的就进来了，而且胆儿也肥，都发现地形这么险峻了还敢继续深入。不过据说纳棱格勒峡谷外面还有一道防线，这两个人就算能够到达那里也同样会被拦住的。看冬至和柳四，对方还以为他们也是探险迷路的驴友，不由大喜过望。其中高个子的男生道：“ 哎，哥们儿，你们也来探险啊？这路可难走了，你们还往前走吗？要是还往前的话，我们就一起吧。 这里最近有军事活动，禁止无关人员进入，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，再往前也会被拦住的。” 啊，那你们怎么？ 矮个子的年轻人有点不服气，但话还没说完，他也明白过来了。对方既然知道这件事儿，那肯定不会是无关人员。可他们同样穿着休闲服，矮个子见冬至背后还背着一把像长剑似的长条状的东西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什么军事人员。冰雹越下越大，伴随而来的还有电闪雷鸣，远方的云团边缘甚至隐隐露出紫黑色，仿佛正有一个漩涡在下面诞生酝酿。两名户外探险者都看呆了，他们虽然把登山当成业余爱好，但这么多年也算经验丰富，却从没见过这样古怪诡异的现象。 难怪都说纳兰格洛峡谷邪门，看来是真的。 就在这时，一道雷光闪起，亮如白昼。虽然现在本来就是白天，但毫不夸张地说，雷光把天空的亮度起码提升了一个台阶。天雷紧随其后，在耳边炸裂响起。没等那两名户外探险者反应过来，他们就看见冬至从背后抽出长剑，往他们头顶一扫。那一瞬间，高个子想的是自己的脑袋可能要没了，而矮个子则恍然大悟，觉得自己刚才没有猜错，对方果然背着一把剑。两个人的念头一闪而过，冬至那一剑已经把雷光给挡住。一声巨响将两名探险者拉回现实，看着旁边的石头被劈得焦黑粉碎，他们这才发现，刚刚要不是冬至，他们就是这块石头的下场了。两个人面面相觑，高个子试探地对冬至说： 高人，我们刚才没见识，喊您兄弟了，您别跟我们计较啊。 我都跟你们说了这里危险，还不信吗？赶紧离开，从那里往前走，绕过前面的山，就能看到一条路。我给你们个电话，你们打电话联系，会有人来接你们。 外星人吗？ 军区的人。 柳四也觉得这两个人挺逗，但现在时机不对，他们也不可能允许普通人进入纳棱格勒峡谷。这里的天气的诡异之处，就在于无论多么可怖的场面，都是说来就来，说停就停。就四个人这几句话的功夫，天上已经乌云尽散，太阳露出真容，冰雹也都没影了，就连刚刚的雷击好像也只是他们的幻觉。要不是那块粉碎的大石头还在，两个探险者几乎要以为自己在做梦了。 那个高人啊，冰雹停了，太阳也出来了，我们能不能继续跟您二位走啊？ 我刚才说的话你们没听进去？ 冬至随手挽了个剑花，光影闪烁，两个人顿时不敢再抗议了，忙跟着他们道谢，然后顺着柳四指的方向离开。高个子走出了一段路之后，又小跑折返回来。 哎，那啥，高人，能不能留个电话？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出去请你们吃饭。 冬至进了特管局之后，就用了两个电话，一个24小时开机，用在公事上，还有一个无关紧要的私人号码。冬至把私人号码给了高个子，对方千恩万谢，这才跟同伴离开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